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三月踏进北海边，春到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祝你下车先飘，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头捋一圈，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长字跟我来念念，这是四位，给这续神，这是郎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烟花啥呀，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鲁肃鲁子敬奉吴侯孙权之命来到江夏郡，名义上是为了给刘表吊孝，实际上想向刘备和诸葛亮他们打听曹兵的虚实。那么诸葛亮和刘备又会如何应对呢？他们呀接着往下听。 鲁肃鲁子敬准备好了，过江够奔江夏郡，前去给刘表吊丧。那儿商量，这边也商量，刘备刘玄德，大公子刘琦，诸葛亮在江夏郡，二爷关云长镇守夏口。刘备刘玄德诸葛亮跟公子刘琦仨人坐这儿，沏上一壶茶叶，琢磨咱们怎么办。曹操大兵压境，而今雁长江下寨连营300里，干嘛要灭江东，刷一扫就把咱们灭了。大公子刘琦有多少人，加的刘备一块20000多兵。你要说孙权结合刘备孙刘两家联合破曹，刘备刘玄德不是才有1000人，刘备跟大公子刘琦加在一起，几员战将关云长张飞赵云了不得，就这三员大将就了不得，再加上诸葛军师，而且大公子刘琦江夏夏口两个地方加在一起20000多兵，而江东真正上阵临敌等打仗的50000人，所以孙权拿刘备得当成一股势力，很大的势力。吴侯孙权听了鲁肃的话，让鲁肃过江。那么这边大公子刘琦跟着叔叔刘备还有军师诸葛亮也商量，刘备跟诸葛亮要主意，军师您看怎么办呢？诸葛亮心说，你就会问我怎么办，我让你打荆州你不要，人家甚至把荆州给你不要，我让你奔江陵你舍不得老百姓，结果现在奔这儿来了，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幸亏当初公子三秋计我把他支到江下来了，不然的话咱们连个地盘都没有，现在你问我怎么办。诸葛亮心说，你也就问我，我还真知道怎么办。主公，现在没别的办法，曹操大兵压境，曹操83万人马诈称20%，要兵有兵，要将有将，再加上蔡瑁张允指挥水军，猛冲战舰大小船只7000多只，不可一世，打咱们是打不了的，只能联合孙权，跟孙权兵合一处，共同抵抗曹操。孔明先生，不是我拦您呐，咱们跟孙权一点交情都没有啊，孙权能听咱们的吗？ 再说孙权手下人才济济，战将这几位老将惹不起，而且这些年轻的战将一个个英勇无敌，再加上谋士张昭、张宏、不止薛从，一个个足智多谋，江东这么多俊杰，能答应跟咱们联合吗？主公，您甭着急，您看，马上江东就得派人来，干嘛来呀？打听打听曹操到底有多少人马呀？曹操粮草怎么样？曹操到底有多少员战将啊？打听曹军虚实啊！他干嘛过江跟咱们打听啊？哎，您看，因为咱们跟曹兵交战，一把火火烧不忘坡，二把火火烧新野县、白河用水。现在咱们跟曹操打仗，一直兵退新野。要想打听曹操的虚实，只能是过江跟咱们打探。再说了，孙权已没有退身之路，咱们也没有退身之路啊。主公啊，我说话不怕您不爱听，咱们好办呢，咱们怎么办呢？跑啊！有打新野县跑到樊城，有打樊城，咱又跑这儿来了，是吧？曹操要打咱们，咱们可以抓上跑啊。可孙权不行，孙权一跑江东就没了，六郡八十一州就归了曹操了。所以咱们有退身之步，他没有退身之路，只能过江求咱们打听打听曹兵虚实。你说的也是这么个道理啊。刘备心里说，我这叫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是吧？我跑到这儿我还能跑到那儿，跑那儿我还能跑回来，孙权往哪儿跑？孙权跑江东没了。那么江东要有人来探听虚实，孔明先生咱们应该怎么办呢？主公啊，借机会只要江东一来人，我就跟他们过去，你投降孙权。哎，我跟着到江东，凭我诸葛亮三寸不烂之舌，两行伶俐之齿，顺说江东孙权，跟主公您兵合一处，共同抵抗曹操。如果说曹操打了败仗，咱们借机会得荆襄之地；如果孙权打了败仗，咱们借机会夺他江东六郡八十一州。我没发烧，我没说胡话。咱们才一万多兵，江东以立三十六郡八十一州合兵一处，曹操战败了以后咱们得荆州，曹操百万大兵呢，孙权战败了咱们得江东，你想得倒好，鹬蚌相争，你是渔翁得利呀。那没错啊，就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借机会得荆州，借机会得江东，顶足三分。刘备突然间想起来了，是啊，三顾茅庐请诸葛亮时，诸葛亮说了，先得荆州，然后得西川，三分之一天下，然后溃死中原，两路人马兵发中原，是这么说的。可是曹操这百万大兵，大兵压境，三百里地的连营，孙权能跟咱们联合吗？曹操真打了败仗得荆州，孙权打了败仗借势机会下江东，把孙权六郡八十一州得下来。看着诸葛亮，刘备说不出话来。诸葛亮也乐了，主公您放心，只要江东来人我就跟着去，凭我这张嘴一定顺说江东孙权，跟您兵合一处，共同抵抗曹操。我看未必有人来吧，您瞧，我说有人来必定有人来。报，门口一开，中军官进来了，参见皇叔，参见军师。大公子，现在江东派一人姓鲁名肃字子敬前来给主公吊丧，怎么样？主公，我说来就来了吧。谁来了？江东的鲁肃，鲁子敬。鲁肃何路人也呀？鲁肃，哎呦，我跟您念叨过呀， 现在我全吓懵了，83个人马百人之众，行了您别念叨这个。鲁肃鲁子敬过江前来给刘表吊孝，诸葛亮心说，哎，我得问问大公子刘琦，公子孔明先生，当初小霸王孙策孙伯符离世之时，荆州派人到江东前去吊唁吗？没有。孔明先生，你也知道我们跟江都有杀父之仇啊。孙权的父亲长沙太守孙坚37岁死在岘山，死在我父亲手下大将黄祖之手啊。杀父之仇不听庆道之礼呀。啊，那没错了，既然如此，那么鲁肃就是奉孙权之命以吊丧为名前来探听虚实。嘿，刘备刘玄德心说，诸葛亮诸葛亮，你可真够亮的，过江那边的事儿您都知道。好啊，孔明先生，鲁肃来了咱们应该怎么办？主公，这样，现在江夏郡有刘荆州的牌位，可以让鲁肃前来吊丧，吊完丧之后呢，让大公子刘琦留下他吃酒饭，这样呢能够把您介绍给鲁肃鲁子敬，您就跟鲁肃见面。鲁肃见面呢，肯定跟你打听曹操到底有多少人马呀，曹操这仗怎么打呀，啊，那他还得问我怎么打的败仗吧，那是。那我就说吧，您就别说，您就说曹操一来您就跑，曹操一来您就跑，有打西野县跑到樊城，有打樊城跑到江夏郡，我是怎么跑的呀？您跟他说清楚了，他必然要问您。那么孔明先生两把大火，一把火火烧望风，二把火火烧新野县，跟曹操打了这么多日的仗，怎么能不知道曹兵虚实的？您就说呀，这些事儿您得问我的军师孔明先生，您就把我叫出来，以后的事儿您就啊，我明白了，以后的事儿我就装傻。嗯，我怎么说您跟着我走，只要鲁肃一打听，我跟着鲁肃过江，凭我这张嘴顺说吴侯孙权跟曹兵决一死战，咱们借机会坐收渔翁之利啊。咱们两次说到这渔翁之利了，我这人也爱查点东西，是吧？这鹬蚌相争，渔翁之利咱们都知道，这典故不用说啊。说这个蚌啊在这晒太阳呢啊，这水鸟来了，鹬啊挺长的嘴要吃这蚌里的肉，刚一叼这蚌扒一合就把这嘴给叼住了。这水鸟呢，就这鹬呢，就跟这蚌说：“说你叼住吧，今天不下雨，明天还不下雨，把你干死了，你就完了。”这蚌就说：“呀，你也甭美，我不撒你这嘴，一天两天你也饿死了，你也完了啊！”俩人就争着渔翁过来，唰，你们俩都完了，就弄走了啊！这就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那么后来我就查这典故哈、啊，查这典故我就发现一问题：我们说评书的呢，老得发现点新鲜东西啊。就跟他说这刚才那什么那庙里供的是谁我都没听明白哈、啊、这个所以说呢我就查查这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典故从哪儿来的啊。后来我查清楚了，春秋时代咱们都知道有个苏秦苏季子，苏秦能说啊，才辩之士，说这人能说有口才，有口才不见得有辩才，有辩才的人做好做什么的，当律师。同样有一件事你说不出道理，他能说出道理的，他能用他的辩才拿他的道理把你给顶回去，这人有辩才。有口才跟有辩才可不一样，苏秦苏季子能说，顺说各国啊，六国让他当宰相，身披六国相印。苏秦有个弟弟叫苏代，这苏代呢也能说，但是没有他哥哥能说，在当时也是很有名的一个舌辩之士。后来奉燕王之命到哪儿啊，到赵国，赵国的国都是哪儿啊，而今的邯郸。燕国的国都是哪儿啊，现在的北京。这苏代呢奉燕王之命到邯郸面见赵王。为什么面见赵王呢？因为赵国要打燕国， 赵国要打这燕国，燕王就让苏代去了，苏代的就来见这赵王。赵王知道你来见我，就想拿你的嘴挺能说的，让我不打你们。他明知道，说苏代你干嘛来了？苏代不说我劝您来了，我给您讲故事来了。哟，讲故事我可爱听。您想想那时候文化生活缺乏，是吧？没书馆，要有地儿听书去，这就不听故事了，对不对？说那你讲吧。说我呀上您这儿来，经过易水，看见一蚌呢在这晒太阳，然后这遇着这水鸟呢拿这个嘴就叼它那蚌肉，这蚌呢就把它嘴叼住了啊。这水鸟就说了，说两天不下雨你就干死了。这蚌就说了，我不张嘴就把你给饿死了，是吧？蚌渔翁一来就给抄走了，这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说你要出兵打我们燕国，我们燕国弱，我们燕国一跟您打，就等于是鹬蚌相争，最后秦国来了，把咱们俩国都抄了，这叫他就当着渔翁了，咱们就是鹬蚌相争，秦国得利，您明白了吗？我明白了，我不打了，就这么个典故。可是后来我就发现呢，这苏代呢跟赵王怎么说的呢？说我经过易水河旁。我就纳闷儿，他为什么偏偏说易水河旁？我就查啊，最后查查来查去，查出一个中央电视台播客一个很短的水鸟片，就讲的是这鹬鸟。说这鹬鸟啊，澳大利亚的，每年三四月份启程飞，成群结队飞，飞到哪儿去？飞到北极去。当中间咱哪儿歇会儿呢？就在这渤海湾。每年在渤海湾休成这么几十天，那么易水呢就在渤海湾。所以您说古人传出这笑话，这些历史典故它有出处，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啊，说明咱们中国人确实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有根有据的。中国人向来不胡说八道。咱回来还说三国吧。刘备刘玄德这么一听，好，我做渔翁，把曹操灭了之后，孙刘两家联合破曹，我得荆州。如果说孙权打了败仗，我过长江，我得江东。其实诸葛亮这么说的，主要他还是为了灭曹操，灭曹操孙刘两家联合灭曹操，他还是有根据的，因为曹操现在兵骄必败啊。诸葛亮坐镇隆中，他分析天下大事。为什么诸葛亮未出茅庐知道三分天下？他分析天下大事，他到四川能画出四川的地图来。诸葛亮现在明白，只要孙刘两家联合必能破曹的，这就是他跟鲁肃鲁子敬两个人所见相同，两个人政治见解是相同的。真正说过江东去得江东事业，那只不过是灭曹为主，夺东吴之地为宾。真正夺江东那可不是轻而易举的，只能是孙刘两家联合破了曹操以后，刘备刘玄德让诸葛亮保着借机会得荆州啊。三国演义也是这么发展的。刘备刘玄德挺高兴啊，好啊，既然鲁肃来了，那么咱们就照戏而行，不是照计而行，照戏而行，戏曲的戏，诸葛亮是总导演啊。两个人推出来了，大公子刘琦马上派人到江边去迎接鲁肃鲁子敬，书仪简洁为妙。鲁肃下了船了，中军官一直陪着他来到江夏郡。到江夏郡，大公子刘琦出城迎接，然后走进江夏，来到刘表的牌位前，是吧？上香祭奠刘表，这都是过场。大公子刘琦摆盛酒宴，款待鲁肃鲁子敬。鲁肃很着急，奉着军命来的，干嘛来了？打探曹兵虚实，所以喝了两杯水酒。大公子，听说刘皇叔兵败之后来到江夏郡，我想见一见刘皇叔，不知道能否引荐？好啊好啊，子敬你等着，我马上把我叔父请来。大公子刘琦命人去请刘备。刘备刘玄德出来了， 刘备看鲁肃，鲁肃看刘备。鲁肃一看刘备是大吃一惊，为什么呀？刘备已然47了，鲁肃鲁子敬36，36 46 47，比他大11。可是两个人往这一站，鲁肃鲁子敬心说这位比我都少将。您别瞧孙权26，鲁肃36，刘备刘玄德47了，而且刘备刘玄德从小就没享过什么福，他妈卖草鞋是吧，织草席是吧，然后打出世以来灭黄巾，老打仗老打败仗打败仗，到现在打的败仗都将下去。哎，刘备刘玄德气态潇洒，47了就像30多岁的。好，我要不这么说，将来怎么娶孙尚香啊，对不对？二喜周一说还得娶年轻貌美的孙郡主的。刘备刘玄德显得非常年轻，嘿，鲁肃心说刘皇叔一表人物。刘备一看鲁肃啊，其实刘备也知道鲁肃，虽然没见过，耳朵里也灌满了，知道鲁肃这个人年轻时候有本事，跟周瑜周公瑾跟孙权的交情。那么鲁肃到底长得什么样？鲁肃身高1米8，比诸葛亮稍微矮一点。你要看三国演义，看三国志，说鲁肃呢这个人长得体格很魁梧，而且相貌很奇特，就是一看是个练武的武夫。诸葛亮身高8尺，按现在说合1米84，那么鲁肃鲁子敬身高1米8，按汉朝的尺就是不到8尺，长得体格魁梧，四方大脸，浓眉大眼，鼻直口阔，三绺墨然，黑胡须。鲁肃带胡子还是应该的，36了啊，28岁开始留胡子。鲁肃长得很厚道，很精神，眉宇之间一派阴风叠帽，俩大耳朵，身上穿着蓝衫，腰系丝绦。一看刘备刘玄德这么年轻，久闻皇叔大名，今日一见三生有幸，鲁肃拜见皇叔。哎呀子敬啊，早知你大名，在孙将军驾前为官，今天过的将来能够见你，我也很高兴。来来来，请坐。两人客气一番，落座了，接着喝吧。大公子刘琦在旁边陪着，斟酒布菜。鲁肃鲁子敬开口就得问他，他着急呀，大兵压境，100万大兵在这扎着大营的，我干嘛来了？我得问呢。刘皇叔啊，您在荆州跟曹操打了这么多日子仗，由打西野县一直来到江夏郡，我想请问您，曹操到底有多少人马，能上阵临敌打仗的战将有多少，他有多少粮草，而且有多少战船？哎呦，子敬你算问着了。刘备心说，现在我开始演戏，我的角色就是俩字，装傻啊。你问着了，我他曹操兵将一来我就跑，你问我曹操多少人马，没回头了，没瞧见呢。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着他走上最长的旅途，一路跟着晚霞，再没有停下，用着温暖星光，也吻过夜里的花，一路肆意流浪，还记得故乡吗？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随时间漂泊，